笑生花，暮色遮住你蹒跚的步伐，走进窗口放弃的花，花中的你低着头说话。我仍敢在于世界之大，也正在于爱是情话，不生挣扎，不做挣扎，不为将青春还给了他，连同时间弹出的盛夏，心之所动就随风去了。以爱之名，你还愿意吗？ 开场曲是如此的熟悉，起风了，来自买辣椒也用券。我也不记得这是第几遍播放了。这首歌非常迎合今天的晚安心语，希望我们都能有被风吹起的感觉。今天晚上的歌单年份不算新，估计有很多都能戳中你。接下来就听陶喆的《飞机场的十点半》。 越想要多，爱要我

今晚的盲盒比较小众，有一定难度，是来自靴腿乐队 The Bootlegs 一首《外星人》。开头的那几下鼓点直接让我入坑。靴腿对这首歌的解读是：母世界二维化了，大家都回不去了。这也是这首歌的由来。小时候我们总是想象外星人到底存不存在，长什么样子，长大后却发现你想的少了，任何形象似乎在脑海当中都有了具象，不再是那么容易被你天马行空地想象出来。不知道这是现实还是悲哀，还是有点梦想比较好，有梦想就有前进的动力。来听张韶涵《口袋的天空》。 明天的故事都是我的，是我的所谓的幸福快乐，我学会了抉择。你的背影变得像雾了，我不再回头。当脚步被回忆绑着，我跑过沙漠。我不要变得小小的，找不到自我。 们谈恋爱，心里啊儿开，你笑起来像个孩小孩，飞吧的往我怀里栽，漫不经心比认真，却比谁爱你爱的都深，挽着你我的致命情分，认真勾引认真失神，心跳身体般起伏，这几条舞来的有温度，你不经意的碰触，心甘情愿被你 十二，一首致命情人，这首歌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复古。马上进入今晚的树洞信箱。树洞信箱，一个神秘而安全的地方，你可以匿名倾诉真心话、秘密或是问题，欢迎投稿。今晚的信箱，我们来分享这样一个故事。我的额头正中间有一块一元硬币大小的紫红色胎记。上了初中以后，我也开始爱美了，去剪了厚厚的齐刘海遮住它，也给父母提过想去整形医院做掉。当时爸爸妈妈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说会尊重我的决定，但是要等到18岁成年以后。可能是我比较幸运，18年来身边的人都很善良可爱，从没有人嘲笑过我，我把它也当成礼物。可是上了大学，身边好看漂亮的女孩子好多呀，我还是留着厚厚的刘海。不是我自卑，只是我想看起来和大家一样普通。这刘海刚好能完全遮住它，可能除了我的室友，连我们班上的其他同学都不知道他的存在。前两天有一个男生来给我表白了，这个男生 我也比较有好感，他是我们系其他专业的男孩子，比我大一届，我们见过几面，都只是打了招呼，然后和他在 QQ 上聊得比较多。那天他来到我宿舍楼下叫我下楼，给我带了好吃的泡芙，然后就表白了。当时我的心真是扑通扑通直跳，但是又怕他觉得我的胎记奇怪，就说我也给你看个东西，说完就把刘海撩了起来。我说我从出生就带着他了，他突然小声说了句，我就知道。我懵了，听到这句话我满脑子都是，会不会这个男生是和朋友们玩什么真心话大冒险才来跟我表白，就为了探出我额头上有这么一块胎记。他见我低头不说话，帮我拨了拨刘海，继续说，我就知道掉牙的时候许愿很灵，我小的时候一掉牙就许愿想要一头独角兽，这不现在就给了我一只，我也太幸运了吧。你的脚怎么摔断了呀？没事，以后我会好好照顾你的。哇，第一次有人说我是一只从天而降的独角兽，我真的太幸运了。很甜的一个故事，祝福你们，温柔和善意是真的非常可贵，能遇到这样的人是你的幸运，值得好好珍惜，希望他是你对的人。 爱要耐心等待。 점넌자꾸안자리낼거야내앞으로와어서반해보렴내섹시한걸음이머릿속에발동을거는단결한스킨십얼굴에비친못참아깊게닿는눈빛 갈수록깊이더빠져들어알수록네가더마음에들어 baby 한번에도네생각에취했나봐 Troublemaker 来自玄雅和张贤胜，我觉得相比这首歌本身，他的舞蹈更为出圈，建议大家去看看这首歌的相关舞台。又到最后一首晚安曲了，今晚还是要有一个温柔的结尾，送出袁若兰的半情歌，情歌留一半，我们下周再见。接下来是空中不夜城，我是道道，晚安。 接受凋零，风接受追寻，新的伤还有一些不要紧，我接受你的决定，你将会被谁抱紧。 接下来您即将听到的是空中不夜城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 追梦脚步也下交错。